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-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今天星期日，无所事事在家，想办法做多些节目，希望呢不用有那么赶朝朝早，就传回多少少，希望大家订阅追踪 like share 科金，我们的台能够得以发展，八打台或者大飞案天下能够继续做下去，就希望大家多些鼓励和支持。多谢很多人这段时间这个几礼拜的支持，衷心多谢你们的黄昏流星群。今天讲的主人翁静子，他今年47岁，他是立法会议员，独身，他成日都觉得行政治是他由大学的时候已经心目中的理想职业。大学的时候成日去那些示威游行啊，或者逢系啊有啲咩紧要事项啊，咁佢一直坚信公民抗命。佢知道有阵时做一啲激烈啲嘅嘢啊，会令到自己更有正义，更有正当性。喺大学嘅时候，佢已经对一啲社会事务啊各样嘢，佢已经系崭露头角噶啦。每逢放学嘅时候，佢好中意一间大学附近一间咖啡店。当时嘅老板好好人，大佢20年到啦，即系40多岁啦。咁好多大学生都当佢系偶像，因为咧。虽然好斯文，不温不火，咩嘢都好似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下知地理咁。变咗静子成日嚟到呢一度，会请教佢啲事，亦会将佢自己嘅政治论述不停咁讲。今日静子已经贵为立法会议员，但系无忘初心，佢做嘅嘢越来越激烈。比以前读紧书嘅时候仲犀利，佢系做律师嘅，本业系做律师嘅。但系做咗立法会员之后，放弃咗佢嘅律师行业，用佢嘅法律知识，佢想保障好多人，但系时代嘅进步，佢越走越前。喺近期一次大型嘅活动里面，延续咗100日，佢永远都走向最前面，俾差人拉过，亦都食过催泪弹，亦都有胡椒喷雾。但系好多年轻人唔理解佢，觉得同佢脱节，你哋呢啲咁嘅旧电池唔好阻头阻势。但系佢依然坚持，每一次呢啲事嘅时候，佢都走去最前面。再加上立法会休会，这个是放暑假的时候，他没有说好像其他人那样坐飞机去旅行，他依然单身。今天在一次抗争场面里面，他好不幸吃了两棍，两棍的意思是警棍的意思，头破血流，在医院缝完针之后出了来，警察冇拘捕到佢，佢亦都諗住用佢嘅法律嘅意识去起诉呢啲黑警。 但是行下行下，他慢慢慢慢又去回他大学经常来的咖啡店，在外表一点都没有改变，他推门走入，见到老板依然在这里，成头白发，老了很多了。他坐下在这里回想着，原来他跟老板是一段情。当时呢他很不开心，很多社会事件到社会的气氛呢令到他透不过气。他有时夜晚会静鸡鸡走来跟老板聊天喝酒，卒之两个都成为了男女朋友的关系。但是大学毕业之后静止有他自己的理想，踏出了大学的校门，他再没回过来，也都没再见过老板静。进去的时候老板没认得他，一点都不认得他。他一问，你真的不认得我？啊，是啊是啊，昨天被人剥穿头那个议员嘛。好失望，静止好失望。事隔了二十多年，老板再不认得他了，只是记得他是一个勇武抗争啊，不停去冲击的人。他说，老板一啲对我都印象都冇，諗唔起。佢话我以前有读书，我哋好多人有读书啦。我喺呢度已经差唔多三十几年咯。啊，好多学生成日嚟帮衬，啊，流水作业我真系唔记得啦。静止好失望，佢望住墙壁，好多嘅大合照，好多嘅学生，每一年都系同佢影相。就是生了他毕业跟老板拍那张照片。这个老板当然是叫修哥。修哥很温柔，冲了杯他认为最拿手的咖啡给阿静子。在这个时候有个女大学生走了进来，静子望着他，为什么跟他样子那么似的，然后他不停去发表他的伟论，讲他的理想，讲他在社会运动的睇法，怎样不公平不公义、他一定会走出去。秀哥依然很温柔地解释给他听、社会的结构，他的睇法，他的事。静止忍不住望一望秀哥，你觉不觉得他好似我，是有啲似喎。那个女大学生望住静止，你咪嗰个议员？是啊，你去做咩？我以前呢度同学嚟㗎嘛，我是校友啊，返嚟望一望，顺便探一探收歌。气冲冲那个女同学走咗，离开咗。跟住我哋嘅修哥挂咗个山门牌，然后将窗帘全部拉黑，走埋去静止身边。唔使咁躁动，不如我哋做爱啦好嘛。静止打咗个突，匿到係呀，你同我又唔係第一次。静止其实离开咗校门，同阿修哥分开咗之后，佢再冇第二个男人。佢已经嫁咗俾佢嘅立法会，佢嘅政治生涯。喺呢个时候静止好温柔好热切咁同阿修哥喺埋一齐。做完之后修哥话俾佢听，凡事有时到咁嘅年纪俾多啲智慧，唔好下下向前冲，除咗论述之外，你应该有你嘅智慧去解决好多事。有阵时谈判和解并唔系一啲大不了嘅事，唔系一定要揸到硬，但系底线不能改。即系而家嘅口号 五大诉求，缺一不可。但是怎样运用你的智慧去将现在的困局打开，就要你们这些人在高位的人去想一想。静止的人好像很坦然很坦诚地笑起上来，他离开了咖啡店，他回到议会，他人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放开了很多，看通了很多事物，亦都将自己比喻现在的年轻人，因为当时他是一个极端的激进派。他落区和前线人员沟通，将他以前年轻的想法带回来，以及现在的想法去讲给他听，希望用他们的经验去讲现在的事，然后大家一个和平讨论，寻找香港的出路。他再没有那种躁动，那种热血，但是他有更多的智慧。他很开心再走回咖啡店。一开门的时候装修都不同了，里面有个男人很英俊，静止走进去，阿修哥呢？没有这个人啊，你老板啊，我就是老板啊，没有理由的，我寻日，哎，你没讲紧之前那个，他形容了给我听，将修哥的特点全部讲出来，跟着他告诉我听，六年前修哥已经离开了的了。离开了，那我见到那个，是啊，我都有出席他的丧礼，以前我都打工的。咁佢离开咗，跟住将间铺交咗俾我，我做到而家㗎喇。静止觉得好奇怪，係咪收哥返嚟话俾佢听，呢个世界处理任何事有好多种方法。佢返到大学打咗圈，依然挂念嗰杯咖啡，再返嚟叫老板冲了一杯他们最出名的咖啡，坐在那里。他望一望很多很多的白山的留言板，他随手拿一张出来，竟然是他早几天见到的那位女仔。那个女仔留言了，说今天来到喝茶喝咖啡，见到一个立法会议员，他跟我讨论了很多问题，但是这些老油条怎似我们呢？一点干劲都没有，只是为了每一个月的九万八为钱而做议员。署名静止，静止又笑，原来那天那个真是他来的，是他年轻的时候的他。放下低享受完杯咖啡，推开门口，见到香港年轻的未来，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